第32集。对于学戏这件事，许苏起初是排斥的，那些哇呀呀的大花脸还好，他尤其欣赏不了男旦。好好的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扭腰动臀，群聚飞舞，弄得舍里舍气的，简直不成体统。后来随傅云宪听戏久了，慢慢竟也体会到了戏曲的妙处，懂得了千金画白四两唱。比起长坂坡捉放曹，他自己倒是更偏好霸王别姬。许苏刚踏进傅宅，陈思佳便来了，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些商界的朋友，这些人叽叽喳喳的说话，偏厅里的许苏听不清楚，但好像听到对方提到了齐天，显然他们是朋友，臭味相投的那种。齐天的案子要公诉了，形势不容乐观，齐宏志和他老婆天天在网上跳脚，也没能扭转不利局面。傅云宪对陈思佳说， 同案的两名被告更有背景，这案子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 这话很笼统，可能是为了框这位大明星，但许苏还是很快意识到傅云宪没有接这个案子，铁定不是因为良心发现。陈思佳继续抱怨， 我出去拍戏这么长时间，你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。 大明星确实有段时间没露面了，刚从一个风光旖旎海滩细软之地回来，人好像也黑瘦了些。傅云宪笑了笑， 忙。 晚饭是阿姨做的，众人推杯换盏，兴致高昂。陈思佳忽然开口， 听闻许主管会唱戏，唱得还很好，在座的就有票友，不如这就请许主管唱一段给大伙助助兴。 这种表演像耍猴一样，许苏不乐意，还想推他，但满桌的贵胄名流都一起跟着陈思佳起哄，他根本推脱不得。许苏试着以目光向傅云宪求救，傅云宪喝了点酒，此刻已经微醺，一副一点也无所谓的样子，他甚至对他说， 去换一身戏服。 许苏不禁浑身一抖，他有些悲凉地发现自己之于傅云宪确实不是侄子，也算不上徒弟，就是一个人形宠物，喜时摸几摸，厌时一巴掌，亲近逗弄或者是丢弃，全凭主人心意。没办法，许苏转身上楼去换戏服，他穿上内衣，扎上裙子，还披上了鱼鳞甲，一身鱼姬装束，身边却无霸王。许苏慢吞吞地走下楼，茫然扭头四顾，突然看见阿姨正在收拾厨房垃圾。蔡平的那份厚厚的申诉材料是许苏带回来的，打算熬夜研究，此刻却混在一堆残渣骨头之中。 这是我的东西，谁让你扔的？ 许苏把材料捡起来呵斥道，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扔之前也不问一声啊？ 阿姨解释，这是傅律师让他扔的，这房子里的东西都属于傅云宪，当然想扔什么扔什么。所有的不痛快都堆到一块儿，许苏再次朝饭厅的方向投去一眼。傅云宪大概是酒喝多了，在众人的恭维声中，他以手支着额头，微眯双眼，神态颇有几分倦意。此刻窗外树影绰绰，雾气腾腾，许苏暗吁一口长气，打定了一个主意，走向众人。有个老板就是票友，一见许苏的装束就惊艳的大呼一声， 哎呦，许老板好盘物啊， 明黄底彩，绣凤凰牡丹，京剧里虞姬的装扮很挑人，一般人若没大浓妆衬着，很容易被这舞台效果浓重的艳色压过去，会显得土。但许苏就不会，他特别白，白的血管几乎透出皮肤，盈盈发蓝，所以淡妆浓抹总相宜，什么颜色都镇得住。傅云宪循声朝许苏投去一眼，眸光也随之一亮。许苏同样看了傅云宪一眼，笑着说， 我唱霸王别姬，老唱这个没意思。 陈思佳问， 那唱什么？ 许苏直勾勾地盯着傅云宪道， 唱一折应景的吧，但是要傅律跟我一起上。 傅爷来一个。 众人跟着起哄，一半为了奉承，一半出于真心，毕竟傅云宪的嗓子是真的好。傅云宪显然也来了兴致，笑着点了点头， 问许苏，你想唱哪折？许苏不接话，却突然将身上的虞姬的戏服胡乱扒下，露出半截赤裸的身体，在一桌人不解的目光里，他两指并拢，抬手摇摇一指傅云宪的鼻子，厉声道： 曹操。 虽然只是一个名字，但两人默契十足，傅云宪马上反应过来，这是要唱击鼓骂曹，于是他便以曹操的戏词念白道：你为何叫老夫曹操？许苏接着道： 你叫得我祢衡，我就叫得你曹操。 傅云宪掩住笑意，也入了戏。 这也不计较于你，今日老夫大宴群臣，你赤身露体，成何体统？ 许苏继续道： 我露父母清白之体，显得我是清洁的君子，不必你是浑浊的小人。 傅云宪又按曹操的戏词说： 老夫身居相位，何言浑浊？ 许苏说： 你且听到，你虽居相位，不识闲鱼，贼的眼拙也；不纳忠言，贼的耳拙也；不读诗书，贼的口拙也；常怀篡逆，贼的心拙也。我乃是天下名士，你将我屈为鼓励，羞辱于我，犹如阳货害仲尼，臧苍毁孟子，轻慢贤士，曹操贺。曹操，你真匹夫之辈也。 许苏越骂越凶，越骂越真情实感，夜风送爽，他的骂声瞬间穿透了整栋屋子，特别清亮高亢，仿佛怒是真的，恨也是真的，只是这戏有点太真了，连一心想看热闹的陈思佳都花容失色了。傅云宪的脸色也变了，微眯了眼睛，仍按照戏词念白道： 老夫兴兵谁能挡，赫赫威名天下扬，论计谋赛过姜吕望，岂容无知小儿郎。 许苏被这样的傅云宪吓着了，好像他们不再是名义上的叔侄，而是真的历史上的曹操与祢衡。他能感受到这个男人正像头被激怒了的狮子，瞳仁里闪着异样的光亮与血腥的杀气。冷汗滑落额头，渗出后脊。许苏仍故作镇定，以筷子敲碗，模仿击鼓的样子，按着戏词继续唱： 曹操把话错来讲，吴水怎把蛟龙藏，马曹怎养狮和象，犬穴焉能筑凤凰，鼓打一痛天地响，鼓打二痛震朝纲，鼓打三痛扫奸党，鼓打四痛国泰康，鼓发一阵连声响。 最后他猛地抬头展臂，以筷子尖直指傅云宪的面门，气势十足地高喊一声： 管教你狗奸贼，死无下场。 话音刚落，傅云宪一抬手，就把阿姨刚端上来的一盅鱼翅汤砸在了许苏身上，所有人都噤声了，吓得